美元 1.293， 欧元兑美元 1.167， 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67.27 美元，卖出 1868.1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离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喺最近，世界各地嘅老友记有冇得去做义工服务呢？一齐问一下英国卫研社义务发展义工 Edwin。 在这个新冠状疫情的期间由于疫情的关系很多义务的工作照常继续进行或者比平时还更加繁忙这样的话。但是长者在这个期间义工就是用这个电话来探问长者尤其独居长者方面义工是会关怀他们是否平安。所以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义工的服务都没有说来到减退的。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之下要保护自己增强抵抗力是必要的任务。听下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有什么贴士给大家。 在抗疫期间除了注意个人卫生之外增强抵抗力都是很重要的。在飲食方面记得食物多元化尽量不要偏食和进食不同颜色的蔬菜其实非常重要的。另外就要记得定时定量进食记得吃多些五谷类、肉类和蔬菜的。咁另外，如果想增強抵抗力嘅話咧，每一日最少進食一份含豐富維他命 C 嘅水果，例如係橙、奇異果等等啦。咁同埋另外咧，記得減少飲酒，唔好食煙。另外亦都有足夠嘅睡眠咧，去增強我哋嘅抵抗力嘅。記得千祈唔好亂禁服用營養補充品，因為咧食得太多，有機會對個身體咧會產生副作用嘅。最后记得恒常运动每日最少要做30分钟的运动就可以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石之心张太郎笔下的009是人造人这个009又是做什么呢 不停摆展和玩具和即 art toys 方面发展。 就但是怎样界定啊你会介绍我是画家我是插画师是是还是我是玩具设计者 都冇所谓的。我自己就会是说我是画家啦。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请来本地艺术插画家009林荣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凭歌记忆啊，呢首咧绝对系填词人同埋佢心目中嘅女神嘅一首凭歌记忆嘅歌曲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三分，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力》，星期五朝头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啦。日子嚟到咧，月尾啦噃，2020年10月30号啊，农历咧就嚟到14咯噃，就系呢个8月14嘅日子啊， 啊，真係好眨下眼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十月尾啊！我哋成日都話咧，2020年咧，大家都唔係幾開心，希望咧呢個2020年快啲過去，嚟到呢個十月尾啦，希望真係可以快啲咧，將所有唔開心嘅嘢咧，都我哋就抹掉佢，然之後咧就迎接2021年一個新嘅希望就好啦。咁啊，头先又讲过啦，呢个凭歌记忆啦。其实咧，头先刚刚播放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陈慧娴主唱嘅《岁月流星》啊，就系、是、当年呢个填词人陈少琪咧，就系凭歌记忆就写一首歌送俾呢一个 DJ 黄伟君嘅一首歌曲嚟嘅。里边所讲嘅 Natalie 咧，就正正就系我嘅前辈黄伟君啊。尖沙咀咧，记得当年咧就系去亲尖沙咀就会谂起呢一位嘅朋友阿 Susie 嘅吓。尖沙咀 Susie， 我哋有许冠杰 Sam 开嘅呢一首歌曲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我同大家讲下啦，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7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咧东风系会增强嘅。展望咧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啊，下周初早晚是会稍凉的，现在室外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3%。 紫色的天空，淡灰的海角，有一个浪漫爱情故事，在这静夜时，痴心的主角，继续继续高呼你。未能收起，你不必伤心，你不必苦恼。Anna， 日后会没结局。仿佛的风中，依稀的感觉，说一个浪漫爱情故事，不知中开始，不知中失去，每日每夜的想你。你的爱像浪儿翻起，踏遍天涯，遍走海角，不要受尽了别离。仿佛的风中，依稀的感觉，说一个浪漫爱情故事，不知中开始，不知中失去，每日每夜的想你。你的爱像浪儿翻起，踏遍天涯，遍走海角，不要受尽了别离，不要受尽了别离。Lucky, lucky thing。 以前好多朋友咧改英文名咧都比较简单一啲啊。如果可能系教徒嘅话，可能就会用一啲嘅姓名咯。或者一般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撞英文名啊。身边有几多个朋友叫做 Anna 咧吓？带来有周启生的一首歌曲 Anna。 今天选了很多不同的名字的歌曲，希望都找到你的名字的歌曲。不过刚才望一望这个天气机，发现呢就即虽然今天天气都不错，但是原来有个预测就说这个在上午五点这个强台风天鹅集结在这个马尼拉以东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并逐渐增强。强台风仲要逐渐增强，仲要喺菲律宾附近，希望呢一个强台风就唔好吹嚟香港就好啦。不过咧，即系当然，我哋唔能够即系真系可以控制得到啦。咁啊，但系希望都念力啦，大家。继续咧，我哋都系男歌手唱女孩子名字。我哋有吴国敬。 呢位女孩子名字叫做 Lancy。 背向了故作交流，在路上邂逅，双方的沟通，空气中静候。渐流远远再紧扣，可知深爱你却未许爱你，我未能开口，曾决意说过这里作句号，只因爱你对我太好。踏上战斗，放到晚个夜，愿再分享某一夜。Nancy， 我哋有吴国敬嘅呢一首歌《Lens》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十月嘅30号啦，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九月十四啦。咁啊，听日就系呢一个9月15啦。咁啊，听日咧有一个天文现象出现，就系呢一个蓝月亮啦。蓝月亮可能你啊听李克勤嘅蓝月亮听得多啦，咁究竟咩系蓝月亮呢？蓝月亮个月亮系咪真系蓝色嘅咧？其实蓝月亮咧，其实就系用英文嘅谚语 once in a blue moon 而嚟嘅，咁而唔系指咧呢一个月亮真系变咗蓝色，咁而呢一句谚语咧系有讲就系话，即系千载难逢啊，稀有啊咁嘅意思嘅。咁啊，当然即系呢一个稀有嘅现象咧，就即系即将咧，大家就可以见到啦。咁啊，虽然即系实际上呢个蓝月亮唔系呢个蓝色啊，但系当如果有呢个严重嘅火灾发生嘅时候咧，导致大气中有尘埃或者系烟雾弥漫嘅话咧，有机会喺光线折射下咧系呈现出淡蓝色嘅色彩嘅。咁啊，蓝月亮咧就通常系指喺一个新历嘅月份里边出现第二个满月啊，通常咧就系2至3年咧先至会出现一次嘅。如果错过咗即系嚟紧呢一个嘅蓝月亮咧，就可能要等下一次，即系大概喺3年后先可以见到啦。咁究竟几时可以见到咧？就系即系今晚啊，唔系而家，系今晚啊，呢个十月嘅31号，咁啊农历咧就系9月10。 五，咁正正咧就系呢一个嘅万圣节嘅日子啦。咁天文台就讲咧，就喺10月31日出。即系你月出嘅时间，月出啊，唔系日出啊，月出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5:46，至到第二日嘅早上嘅5:56。咁大约喺凌晨12点咧，月亮就会升到最高嘅位置啦。咁如果你要把握睇到最大最圆嘅月亮系几时咧，就要趁夜晚10:49嘅时候欣赏咧，就可以欣赏到月亮当时咧就100% 嘅满月嘅。咁今晚就记得稳定个位置，然之后咧就抬头仰望呢一个蓝月亮嘅时间啦吓。好啦，咁啊望下个时间咧就嚟到5:29，我哋马上要听咧就系5:30嘅新闻简报啊。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有好多靓歌送俾大家，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好，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法国警方继续调查东南部城市尼斯发生造成三人死亡的恐袭事件的袭击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表示，被捕疑凶是一名21岁的突尼斯人，他最近经意大利入境法国。据报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已经接手调查，并以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谋杀和企图谋杀罪名展开调查。突尼斯政府谴责袭击事件，司法部门表示已经对疑犯的背景展开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袭击之后前往尼斯的事发地点，他谴责这一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将会采取新的措施加强反恐，呼吁法国民众保持团结，不要屈服于恐怖主义。他又表示法国将会大幅增加参加国内反恐行动的军人数目，并提高反恐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法国发生造成三人死亡的袭击，多国谴责事件。不过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袭击之后几个钟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出有争议的贴文，表示穆斯林有权杀害几百万名法国民众。大批网民留言要求 Twitter 删除贴文，贴文之后被删除。马哈蒂尔在贴文中提到一名法国老师曾经向学生展示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之后遭到斩首。马哈蒂尔表示不认同这种攻击，但言论自由不包括侮辱他人。他又表示法国人在历史进程中屠杀几百万人，当中很多是穆斯林，穆斯林有权愤怒并且为过去的屠杀而杀害几百万法国人，但他认为穆斯林未有采用以眼还眼的法律，强调穆斯林没有，法国人亦都不应该这样做。西班牙延长紧急状态令直至明年5月初，地方政府有权决定实施宵禁或者限制旅游措施。卫生部长萨尔瓦多向国会表示，留意到民间开始出现抗疫疲劳，但眼前仍然有一段艰难的时间，现在并非放宽措施的时候。加泰罗尼亚地区宣布禁止民众进出该地区15日，酒吧、餐厅和戏院等继续关闭。当地官员说，医疗系统不能够再承受更多压力，这些措施是要确保医院能够应付疫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西班牙目前有超过113万人感染新型肺炎，是西欧第二多。但首相桑切斯早前曾经说，西班牙的实际确诊人数可能多达300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659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0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3，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13美元，卖出1867.88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好啦，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呢个早上嘅5:34噶啦，你听紧嘅咧就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啊，点解今朝早呢一个嘅电脑又疏疏地咧？啊，明明揿着咗咧，好似完全都冇反应咁样，我再一次按都是没有反应的。好，那不紧要，希望呢歌曲是有反应就好了。歌曲有反应不用担心。做 live 就有这样好了，因为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控制在自己手上的。 幸运遇着我最爱的 Crystal，令我最心自豪，愿日后伴着我已算最好。 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喜欢我一个，他还说，他说你在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他最好。Crystal， 伴我。 想浪淘。如幸运或让我终会得到 Oh my crystal， 此刻怎算好？My crystal， 始终它最好。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仔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记得小时候会在屋企拿些牛奶樽下去士多道按樽退回一蚊鸡，如果现在告诉你胶樽都可以这样按回一蚊，你又愿不愿意按樽呢？香港塑胶饮品的回收率一向都很低，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想知道多些，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七点到八点，由我萧希婷主持的《绿色轨迹》。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早上嘅五点答八啦。听緊嘅呢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呀。剛才呢就即係我最鍾意做呢一个嘅现场直播嘅原因呢，真係可以训练到自己呢就可以提高12分精神啦，因为呢真係好多突发嘅事情会发生嘅。咁剛才呢部电脑呢又即係傻傻地啦。咁边个掣都冇反应啦，咁於是乎呢好彩部 CD 机都仲可以播下歌，如果唔系唔紧要嘅，因为呢只要开到咪呢都仍然可以喺呢个空气中同大家相遇嘅。咁头先除咗有我之外呢，仲有呢一个嘅太极啊，太极乐队嘅其中嘅两位成员啦，又话Joey 啦，同埋呢一个 Patrick 啦，就系唱呢一首嘅 Crystal 啊。我记得呢当年呢一首歌呢出咗之后呢，真係有啲女仔呢特登改个名叫做 Crystal 㗎喎。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或者你会唔会识得其中一个呢？好啦，咁亦都提下你啦。咁天气呢都相当唔错嘅，室外温呢24度啊，相对湿度82%啊。跟住呢一个嘅女孩子嘅名字，我身边真係好多朋友改呢个名啊。你認識得幾個呢？ My Shelley。 為何讓我熱烈地親親小嘴，用我身軀貼近你，不加抗拒，沉醉之中閉上眼扎作入睡，但见点点的眼泪滴进发堆，柔情令你实在亦推不可推，无悔这刻仍同你一双爱侣，无意之中你眼里似说话，奉献温馨的告别属你最 My Shelley My Shelley， 只因痴心终遇上，所以一见痴情 My Shelley My Shelley， 可知一生不快乐为了清醒，无言踏过夜路上一双倒影，无再伤心你要我一一答应，而我只好临行前再吻别，目送今天一段欢乐光景 My shadow 心中遇上，所以一见痴情 My Shelly My Shelly， 可知一生不快乐，为了清醒。无言踏过夜路上，一双倒影，无再伤心，你要我一一答应，而我只好临行前再吻别，目送今天一段欢乐光景。 我哋有李克勤嘅呢一首歌《My Shelly》啊，咁啊记得当年啊边个歌手叫 Shelly 咧？啊，好似系关淑怡叫 Shelly， 不过相信都同关淑怡冇关嘅呢一首歌曲。好啦，咁啊提下你咁啊，天气预测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略约为27度，吹和缓东北风嘅，稍后东风系会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下周初咧早晚系会稍凉嘅，室外温咧23度，相对湿度81%。嗱，咁啊提起呢一个嘅英文名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改好多不同嘅英文名啦，佩佩嘅英文名咧就比较复杂嘅。都唔系咁多人改嘅，咁啊，亦都好多人唔识读嘅。我最记得，我英文名都颇深啦吓，咁即系都唔系咁多人识读。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啲同学唔识读嘅时候，点算咧？就见到我有个 cat 字咧，就啲人就会嗌 cat 啦，又或者会嗌 Catherine 啦。甚至乎有啲人见到个 C 字头咧，见到有咁长咧，然之后佢会点样嗌咧？就叫我 calculator 嘅。咁早知佢系嗌我就得啦，我都知道其实佢哋系唔识读我英文名嘅。继续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我哋由阿 Sam 出现啊，李慧敏嘅呢一首歌 Sam。沉醉夜里，有着你，有着我，爱是最深写，愿在这生命一世无比。 欢我一生的温柔，不管我的明天会如何贫穷，因为爱你，今晚对你爱你到底。太多的声音让我分不清，紧紧拥抱我听见心的声音，还是爱你，想让我爱你到底。我还是站在原地，当你想找个地方休息，我在这里等待疲倦足迹。 呢一首《Eling》啊，咁啊有广东版本啦，亦都有呢一个嘅国语版本啦。咁我喜欢呢一个国语版本多啲，咁所以今朝早咧就带嚟呢一个嘅国语版本嘅《Eling》啊。嗯，好啦，咁啊继续咧，你啊谂下我会带嚟边一个嘅歌曲咧？其实呢位歌手朋友佩佩都真系成日播放嘅。不过呢首歌好似真系未播放过。 Hello, Josephine， 想不到又可再见。Hello, where have you been？ 自你当年讲再见，用我看着你，深深的望千百遍。日不会留在身边，共我共舞吧，像失边燃亮长夜，如像某天何日重遇难遇见，愿延续延续这天，共我共舞吧，像失边，然后明日忘掉这天，忘掉谁在来日每天相这天。 企，梦里经常拥抱你。如果这夜我好比当日痴看你，原因只因知道明日不会同在一起。共我共舞吧，像色变，燃亮长夜如像某天。何日重遇难遇见，愿延续延续这天。共我共舞吧，像色变，然后明日忘掉这天，忘掉谁在来日每天想这天。在来日每天想这天， 陈百强再见 Josephine。 听到首歌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我们这个时候有 Anita 出现了。Anita 不是所指的，是梅艳芳啊，是首歌手，是首歌名才对啊。主唱的有郑敬基。 心无意思记挂着你，不停地去追你往事，破碎的夜，令我却步不知怎收步。 座位落食材时要戴翻口罩，超过六人聚餐时要分台坐，唔好过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喺清晨五点，强台风天鹅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 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6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659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0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7.13美元，卖出1,86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有进步有进步啊！时间来到早上的6:08，听紧的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电影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啊！在节目室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点解讲有进步呢？其实系啊，头先呢一个嘅电脑咧就疏疏地啦，就唔系好播到啦。咁啊，而家咧谂住佢播到啦，佢又跳咗一级嚟播，咁唔紧要嘅。都是那句啦，因为是我哋喺现场直播噶嘛，唔系录音播放噶嘛，所以唔使惊嘅，难我唔到嘅。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咧，除咗有我之外咧，一阵间咧仲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一阵间咧佢就会同大家讲下咧。究竟是什么呢？先买个关子先啊，咁啊一阵间咧就自然会同大家分享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先听一听呢一个嘅政府宣传声带先。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做错啲咩啊？嗱，你粗心大细，唔好咁激动啊吓！ 最近你成日都对住部电话细声讲大声笑，我寻日仲听到有班女 忍声，你仲唔系对我唔住？ 冤枉啊！我只系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15分钟的约会网页，学紧点样讲故事咋？入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文章，仲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我谂住学定点样讲故事，第时 B B 出世可以讲俾佢听啊嘛。 小辉子，我位贵宾，你带到嚟未啊？ 系，我已经揾到佢啦。佢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就会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噶啦。 做得好，咁听众朋友就可以听到阿姐汪明荃嘅专访啦。 到时仲可以打嚟18723122同 Lisa 姐倾偈添。 好啦，想前你到时一齐听节目啦。 谢娘娘。 好啦，咁啊，提下你啦，一阵间咧就喺呢个健健康再清晨咧，沈君豪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宠物离世嘅。如果你都即系同啲宠物咧就系相依为伴啦，又或者咧都好中意啊啲嘅宠物猫猫狗狗啊等等，其实佢哋嘅离开咧对于大家嚟讲都可能系一件好心痛嘅事嘅。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个心情可以过得愉好啲，尽快可以收拾心情咧？一阵间就要留意留意啦。这个时候呢要留意的有继续是人名的歌曲啊。提起张学友，你会不会想起这一首人名歌曲呢？我们有 Linda。 门外那晚空，门后零时的钟，仿佛知我渴望你的抱拥，无奈你偏要轻轻说很要别离去，催促我相送。其实你眼中浮着柔情千种，遮掩不到背后爱的暗涌。其实我心思一早已不受控，午夜时更交给你操纵。Linda Linda Linda Linda。长夜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山，现还未见尽头。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这是时候交出以及接收，当你我被爱占有。画半空，斜斜朦胧街中，窗纱卷满爱望你的晚风。如若这刻你推搪说很夜了，我是难以衷心去相信。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美丽长夜有着缺口，前面是真，现还未见尽头。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这是时候交出以及接收，当你我被爱占有。 及接受，当你我被爱占有。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健健康康在清晨，钱佩佩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哎，沈医生啊，上个礼拜咧，你同我哋讲呢个轻郁症嘅时候咧，就提到你有一个 case 咧，就系讲佢宠物离世，跟住然之后喺佢个底蕴里边发现佢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啊，令我谂起咧，其实宠物喺我哋即系人类当中咧，其实都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咁、尤其是可能系长者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即系独自一个人住嘅朋友，就或者冇仔女嘅朋友咧，都当咗啲猫猫狗狗咧，可能系自己嘅屋企人咁。如果一旦啲猫猫狗狗即系过身嘅时候咧，其实对佢哋嘅打击都好大嘅。 系啊，你讲得啱啊！正正因为即系宠物喺我哋人类嘅世界嚟讲咧，其实真系一个冇条件嘅一个有咁样嘅爱俾我哋嘅吓。人同人之间咧，甚至可能比较难揾到呢一种咁纯真嘅咁样嘅关系同埋连结啊。讲紧咧，有时我哋嘅宠物吓，即系譬如俾我哋话几句啊，甚至即系拥开佢啊， 跟住佢都系黐住你， 佢又走翻嚟会舐你啊，系咪啊？咁呢一种咁样嘅无条件嘅爱咧，即系对我哋人嚟讲吓，我哋即系人都系需要一个爱嘅动物咯。咁系一个好窝心嗰种嘅联系咧，系好宝贵嘅。咁再加上咧，即系有啲即系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养咗好多段时间嘅，其实当咗佢都系一个屋企人啦，亦都系甚至系仔仔女女啊，咁去称呼佢哋嘅系嘛。咁所以嗰个关系咧，亦都系好深咯。有佢哋有时有唔舒服啊，有病啊，又或者冇病冇痛都好啦，我哋都会好悉心，例如买一啲好特别嘅零食俾佢啊，咁啊真系当佢一个仔女咁样去到看待。仲有咧就系即系好多时候呢啲宠物咧对我哋嚟讲系我哋嘅人生生命嘅一个见证嚟嘅。佢会陪我哋咧经历咗好多嘢。有时我哋好多嘢咧。你知我哋好爱面子，即系有唔少啊。 一个好好嘅倾诉对象，因为佢唔会同人讲翻啊嘛。 冇错啦，冇错啦。咁好多时候啲朋友又好啊，又或者即系病人都会同我哋讲翻，就系话佢好多时候唔敢同人讲嘅，因为惊人哋点睇佢。 系 咁，但系宠物就唔会吓，即系你讲乜咁，佢都系喺度摇尾嘅，系嘛？咁佢会觉得真系系一个无条件，同埋系佢生命嘅一个见证咯。咁变咗呢一啲咁样嘅咁纯真嘅关系咧，其实。对人来讲呢是好特别的，是好特别的。一旦失去的时候呢，亦都个伤痛呢都是都是会好深咯。 我想问一下，尤其是养狗啦，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十几岁。咁当隻狗可能去到十岁嘅时候，其实是已经要有心理准备去迎接佢有一日会离开你。咁嗰个心理准备系点样做嘅呢？即系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咁佢哋点样去面对，因为即系有担心啦，系嘛？即系点样去帮佢哋行完最后嘅旅程咧？咁 其实呢个系好复杂嘅一个情况嚟嘅，即系当然啦。你话点样预备咧？其实宠物又好，人又好，其实都有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好似我哋屋企人嗬，其实都系会即系有咁样嘅遇到。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吓，咁、但系我哋点样去到准备咧？其实一个好。好深嘅一个，都可以话系牵涉好广嘅一个话题，但系都系嗰句，即系如果你话简单咁样去到讲，就系每一日都要珍惜咯，系嘛？每一日即系你当系最后一日啦，你应该点样对身边嘅无论宠物又好，人又好咧？咁其实就系 当我哋一諗起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提自己啊，如果今日系最后一日，咁我哋应该想有啲咩仲想要一定要做嘅，咁不如就唔好去等啦， 系、 啊、可以做嘅，咁就做咯， 就唔好爱得太迟啦，系嘛？ 冇错冇错， 即系我成日都讲咧，就话唔好忧虑听日嘅嘢，先活好今天先，系、嘛？ 系啊，好啱。 咁但系嗱，即系讲紧真系可能当兽医话俾你听，佢应该差唔多嘅时候、尤其是好多时候都会问你一样嘢。会唔会俾佢走呢？ 冇错冇错。 嗱，呢一句系真系好令宠物嘅主人咧好难堪。 嗯， 究竟我俾佢可以安安乐乐咁走啊，定系等佢真系去到最后一秒先走咧？嗱，呢啲真系唔系容易落嘅决定嚟。 冇错，系好难好难嘅决定嚟嘅。即系我谂系牵涉好多嘢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就系当佢做咗决定之后咧，最弊就系、 之后后悔， 后悔嗰种带俾佢嘅内疚感咧、其实系可以好 持续好多年嘅， 系啊，好似系佢即系亲手送走佢啊咁样，咁嗰种内疚系好难去到 process 啊，好难去到接受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喺嗰个情况底下咧。如果佢一家人去面对，咁一家人去决定咯， 就会好啲咯， 系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始终都会有个话事噶嘛，即系嗰个话事嘅朋友，即系都好难辞其咎咯。即系但系你话当然，如果佢话等佢行到即系最后一秒先啦，你又见到佢好辛苦嘅时候咧、可能到头来你都系会觉得好后悔，点解我唔早啲决定咧？咁其实都系好两难。 好啱啊，所以我觉得咧，好多时候不妨咧喺去。到呢一啲咁嘅关键时刻咧，其实同嗰位嘅兽医咧去沟通多啲，倾多啲，即系真系问多啲咧。即系如果嗱，我哋如果而家做呢个决定，或者唔做呢个决定，唔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即系我个狗狗佢会点样嘅？即系佢个辛苦程度，即系大概系点噶？之后落去个日子会系点噶？咁样咁令我哋多啲真系实际嘅一个专业嘅意见咧，帮助我哋做一个即系比较准确嘅决定啦，就系、是、少啲机会去到后悔决定。打一个比喻就系、是。如果個獸醫話俾我哋聽，即係如果我哋而家繼續延續佢生命嘅話咧，佢可能譬如食唔到嘢啦，又或者可能成日都會即係出血啦，甚至即係吐血啦咁樣，咁可能佢又會屙血啦咁樣，咁佢都好痛苦嘅咁樣。咁如果當我哋多啲啲實質嘅一啲資料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就可能比較容易咧。去到做一个即系决定咯，吓咁呢啲好紧要噶，我觉得系。 好啦，咁当真系要面对佢离开啦，点样去平复自己个心情咧？ 呢、這个即系好困难啦，嗬、啊。咁、但系即系最紧要一样嘢，我谂喺嗰个时刻咧，唔好忘记咧，就系、是去到照顾自己个需要先，吓、自己要对自己好啊。即系咧，唔可以将自己嗰个 attention 咧，完全摆晒喺嗰个即系狗狗或者猫猫身上吓、就唔理自己咁样，自己都要去关顾自己个需要先。然之后咧，可能揾一个你信得过嘅人，身边嘅亲人陪你一齐去经历呢一段咁困难嘅时间吓。咁、然之后咧，比较即系如果都可以处理到噶啦，咁其实喺最后同譬如猫猫狗狗去到做翻一个。不妨做翻一個咧，即係 道別儀式。 道別啊，啱啊！你講得啱，真係可能大家一齊去揾一啲相啊，講下啲故事啊，啊開頭點樣嚟嘅咧？嚟我哋屋企嘅咧，跟住一路有啲咩嘢比較值得紀念嘅時光咧，發生嘅事咧嚇，呢啲咁我哋當係一個回顧咧，咁即係俾我哋個成個對佢嘅印象咧，有一個整理啊，嚇咁呢個對於成個哀傷嘅過程咧。都是有一个好的预备咯、再加上呢即如果、去到他过身了、其实之后那一个仪式啦我们怎样去到即是安置他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也都是很值得呢、是去到一起去到商讨啦去参与啦对于那个哀伤的过程啊，或者个道别嘅嗰个嘅过程咧，都系好关键嘅。 咁嗱，到可能办完晒所有嘅事情之后啦，咁系咪应该要佢快啲放低，买翻一只同款嘅，等佢可以快啲忘记旧嗰只，就迎接新嗰只咧？ 呢、个好因人而异嘅，讲真就冇一个好绝对嘅答案。咁但系咧，我哋通常都会即系鼓励咧，就系之前嗰个哀伤咧，就系、都系要有一个。 足够嘅即系 process 或者即系所谓嘅放低咧、嗯，其实呢个哀伤咧永远都喺我哋心入边。不过咧就系 冇人可以代替到嘅， 冇人可以代替到嘅。不过咧我哋可以将佢摆喺一个较为咧即系好嘅位置，就系、是、放喺我哋心入边啦。我哋有时可以谂起佢啊、 嗯， 都会有开心嘅，当然亦都会有。傷心啊，掛住嘅時候，所以話呢種就係一種甘甜嘅感覺咯。咁、當我哋可以去到咁樣嘅時候咧，就即係自己都亦都覺得係 ready 嘅時候咧，就可以考慮咯。反而咧就唔太鼓勵咧，就係、是那個傷痛都未去到即係平復啊。咁、咧就好快買一隻去代替，做一個代替品咧、其實這個呢個咧就亦都唔係咁健康之餘咧，亦、都會俾我哋一個感覺就係即係都。好似有啲嘢若有所失咁樣嘅嚇、未完整啊。 咁譬如佢本身係養開狗啦，咁佢一路都好哀傷嘅。咁以後唔好養狗啦，嗱，今次咧就養貓啦，等佢可以分散啲注意力啦。咁又啱唔啱嘅咧？ 呢、這個咪正正就係佢對於之前嗰個哀傷嘅一個、即係點樣去到處理咯咁、如果佢係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嘅時候，會唔會就係佢之前個哀傷都仲有啲嘢棘住咗佢咧？未係可以正式咁樣去到叫做 process 咧 嚇？ 咁、有時我哋都甚至鼓勵咧，即係雖然即係佢嘅寵物即係已經離開咗啦，但我哋仍然可以保留一啲咧，即係關於個寵物嘅一啲嘢做紀念嘅、甚至係可以咧用一啲嘢去。即係代表嗰一個嘅即係寵物嘅生命，例如有啲人會鍾意呢即係種一個即係喺佢過身嘅時候呢、即係種一棵花咁樣。咁呢個就係、呢一棵花就係代表嗰個延續。咁亦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一個嘅方法囉。 咁雖然即係生老病死係冇話人生係所有生命嘅必經嘅階段啦，但係要面對呢啲死亡或者係即係生老病死呢類型嘅事情呢，其實都真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嘅。作為屋企人或者身邊嘅朋友呢，都即係多啲留意多啲陪伴啦。咁相信呢就係最好嘅方法都係陪伴。希望都可以令到即係哀傷嘅朋友可以盡快走出佢嘅谷底啦。咁今日呢唔該晒精神科專科醫生沈君豪醫生嘅。咁我哋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又再探討啦，好冇？ 拜拜。 拜 拜。你以往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好多謝一天你改變了我，無言來奉獻，柔情常令我個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讲起要播呢一个名字嘅歌曲，点可以冇咗 Monica？咁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喇。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呢，留待下星期五嘅同样时间我哋会再见啦。咁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呢，咁听朝早五点钟继续喺呢个第五台同你哋见面㗎吧。 好多谢入。 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听哥哥嘅 Monica， 听朝早再见，拜拜。 令我个心有愧。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爱，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法国尼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三人死亡，其中一人被斩首。法国反恐检察院接手调查事件，正系向反恐方向调查。调查人员相信，施袭者系一名嚟自特尼斯嘅21岁男子阿乌萨维，佢被警方开枪打伤，现时情况严重。疑凶喺行凶同被捕时，曾经高叫真主伟大。法国提升反恐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总统马克龙谴责袭击，呼吁国民团结，不要屈服于恐怖主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4480万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7万人死亡。欧洲的疫情持续严重，西班牙新增超过23500宗确诊，173人死亡。国会通过延长紧急状态令至明年5月初，地方政府有权决定实施宵禁或者限制旅游措施。法国单日新增47000多宗确诊，200多人死亡。当地在星期五再次实施全国封锁，总理卡斯泰进一步公布细节，允许民众每日在住所1公里范围内进行户外运动1小时，亦都可以外出购买必需品，餐厅等其他商店要关闭。当局禁止朋友或家庭互相探访和国内旅游，规定6岁或以上儿童上堂时要戴口罩，所有人在可行情况下必须在家工作。新加坡民航局宣布，下星期五起撤销对中国内地和澳洲维多利亚州旅客的入境限制。民航局表示，来自这两个地方的旅客今日中午起可以向当局申请航空旅游通行证。申请者在入境前14日必须身处中国内地或者维多利亚州，并且要乘搭直航航班，不能够中途转机。抵达新加坡机场之后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如果结果呈阴性无需隔离检疫。一连四日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30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昨日闭幕，通过和公布14五规划，内容有10次提到强国的字眼，坚持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亦都提出富国强军，加强备战。 亦都是第一次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找了时事评论员稍后解读这份公布。 继新华旅游，全体员工要在12月起停薪留职，旅游业工会亦都估计在短时间之内会有多两至三间较大规模的旅行社会公布停薪留职的计划，而旅游业议会就希望当局可以提供支援挽救和拯救协助旅游业。一阵间会讲下个具体的情况。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最新薪酬趋势调查显示，有六成三受访机构